害怕失败，简简单单的爱，让我们一起创造所有的精彩。 全中国强力首播，这是来自谭旋作词、向英作曲、小沈阳为主演电视剧《抓紧时间爱》演唱的这样一首片尾曲《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在近期榜单上对唱歌格外多，那这个小时我们就来听一听榜上的对唱歌。首先这一首是一首影视单曲，来自刘畅作词、黄渤作曲，《火王之破晓之战》的插曲，本周新歌上榜第17期，何洁、苏醒这样一对好友共同带来的《水仙》。 若不是心头泪迎风轻洒，看不到咫尺水夹岸生花，命里挣扎要我放下，被你呵护的天涯，与愿违与天对也相随。 纵然残山上水摇摇欲坠，的手中花蕊遍地风吹，用这生死大梦一回，九月霜枝也无畏，做了你的堡垒永不回。 此生与君同，年年 一起走在从头。 随着新主唱莉莉亚韩瑞的加入，新一代菲尔乐队正式出发。全新的菲尔第一首单曲就是本周第29位和范逸臣合作这首为电影《功夫联盟》演唱的宣传主题曲《功夫狂潮》。接下来两首歌都是为赛事而创作的，首先这一首来自于平安和金美儿共同带来《燃的青春》，本周第23位。 就算偶尔会受伤，但想要更强，就保持我的倔强。 未来在发光，年轻要一次疯狂，挥洒的热血冲破一切势不可挡。 拥抱征战，痛快汗流，迎着风飞翔，寻找。 由科尔沁夫作词，谭一哲作曲，明年即将在武汉举行的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主题推广曲《热血青春》本周排在第25位。歌坛老将李晓东和有着演唱系教师、音乐人多重身份的梁谷池，两个人是一个沧桑一个高亢的声线，也是契合了《热血青春》的主题。接下来这样一首歌呢，来自北京电视台的一档高人气的文化节目，作为故宫文创新品开发员的邓伦、周一围一起带来这样一首同名主题曲，上榜五周最好成绩第11名，本周来到第31位。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上心了，故宫》。 我们去哪？故宫，新的故宫。 的现在，这风雨不该考验之。

咱妈的礼物也有了。 这么漂亮的酒哪儿买的？ 打4008909899订的。 4008909899订五粮液股份公司猪年生肖酒。 成天门酱酒，酱香一脉，家国味道，北派酱香，盛世共饮。我爱北京成天门酒。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如果时间倒流， 你愿意回到地球的哪个时代？ 绚丽的恐龙时代，壮阔的冰河时代，还是那些你想去却从未领略过的地方？沉浸式的体验，迷人的星球历史，余叔带你跨越时间回到现场。我是郭鹏，余叔讲地理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短波槽的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明天转为阴天，同时大气扩散条件逐渐转差。明天白天南部地区有轻度霾，明天夜间大气扩散条件和能见度进一步转差，有轻度到中度霾，外出请您注意健康防护。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五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南部地区有轻度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演出方面。今年是中国电视60周年，也是著名主持人陈铎从事电视工作60周年。近日，中国电视60年，陈铎和他的朋友们朗诵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央视老中青三代名嘴共同加盟助阵。这次朗诵会共分为青春纪念、黄金时代和不忘初心三大部分，以电视工龄60年的陈铎先生的视角，见证了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国儿童艺术剧院2018年最后一部创新剧目，中英两国艺术家联手经典儿童剧《翘翘板树》，将于12月22号在中国儿童剧场首演，跨年连演22场。这次中英艺术家合作创排英国经典儿童剧《翘翘板树》，是继《饼干小子》之后，中国儿艺和大卫伍德进行的第二次合作。为了创排一部原汁原味的英式剧目，在大卫伍德的力荐下，中国儿艺特邀英国儿童戏剧家亚当斯坦福德担任英方导演，和剧院的优秀青年导演毛尔南共同指导。伴随2019年新年的脚步，1月10号到13号，大型多媒体木偶剧《最后一头战象》即将登台国家大剧院。《最后一头战象》改编自有着中国动物小说大王之称的著名作家沈石溪的同名小说，讲述抗日战争背景下傣族少年和小象从玩伴成长为战友的传奇故事。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小时我们继续来听出现在今年榜单上的合唱曲目。首先这一首是本周新鲜上榜，来自于崔子格、简弘毅共同带来这样一首《琴瑟和鸣》。 那 难得一句应，愿听两世情，千里愚公踏歌行， 盈盈不履尽，袅袅无凭亭，发丝相惜绕指尽， 君心如明镜，映出我身影，透过深邃眼底看见满天星， 眉黛含美景，盛世如水墨丹青，心心相印，青涩和你， 我父亲 听到的是崔子格和景弘毅演唱电视剧《唐砖》的片尾曲《琴瑟和鸣》，男女对唱恰好让琴瑟和鸣互为知音的情感最好表现出来。 在本周榜单上还有两组同届合作的对唱歌，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提到过周星杰张彦凯 Guess What 以及段林希和妮斯丹妮的十儿，而在今年榜单上对唱歌曲一共有20多首，而在本周就占据了8首之多，这当中大多数呢是作为影视单曲的形式出现。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在今年第39期下榜一共拥有12周榜龄最好成绩冠军，这也是在凉凉之后的又一首大热 OST 对唱歌曲，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杰张碧晨只要平凡。 也许很远或是昨天，在这里或在对岸，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又人散，放过对错才知答案，活着的勇敢，没有神的光环，你我生而平凡，在心碎中认清遗憾，生命漫长也短暂，跳动心脏长出藤蔓，愿为险而战，跌入灰暗坠入深渊，沾满泥土的脸，没有神的光环，握紧手中的平凡，此心此生无憾，生命的火已点燃， 却换一生铭记， 累积一生情是爱你的宿命，封存了回忆，今生只愿为你。那算我 孤城， 因为你 而变得不同。 在影视剧当中，古装剧是一大类，在歌曲中，古风曲呢是一大类。在歌手当中，从歌唱比赛一路过关斩将出道，并在歌坛始终保持位置的，也大多是大浪淘沙的实力派。所以，这算不算是一种成为热门 OST 的公式呢？刚刚我们听到的便是李玮、汪小敏带来的《独孤天下》的插曲《红尘年》，今年第12期上榜，16期下榜，最好成绩是第21名。上一时段我们听到了全新出发的菲儿和范逸臣组合和歌手搭档的《功夫狂潮》，而接下来这首歌则是20多年始终如一的经典二人组和重回歌坛的歌手一次同门兄弟的合作。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来自于动力火车和 Tank 共同带来的《有本事》。 随着奔驰在对的路上，何必在乎风向？台北打动心脏，怎能打道回家？热血已四面八方，朝着梦想出发。是在我的脸颊凝聚成了希望，就快打动心脏，哪怕无大无创，热血已四面八方，霸占我的胸膛。 全都哑口。 是在今年春节上映的电影《西游记女儿国》的主题曲，张靓颖、李荣浩两位实力歌手的联合演绎《女儿国》。在我们今年榜单上，一共有20多首对唱歌，20多组对唱歌手，比方说李健、王俊凯、吴青峰、陈粒、金志文、陈奂仁、迪丽热巴、毛不易、吴亦凡、赵丽颖等等，都是很有看点、听点的组合。接下来这首歌出现在去年和今年榜单上，这是有着30年歌龄的张信哲和他尊敬的前辈张艾嘉的一次难得合作。这首歌的灵感可以追溯到1986年张艾嘉的影片《最爱》，也是有着几十年的情感主线。我们就来听一下2017年第46期上榜，2018年第7期下榜，12周榜龄最好成绩冠军张艾嘉、张信哲共同带来这样一首《永恒的印记》。 一个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可是在你爱的时候，真的要全心全意地把它当作是你的最爱。 望着夕阳沉入海里，两个人闪烁的倒影，在灿烂的故事中要转身回到平静。看过世界壮丽风景，经历爱的可歌可泣，终于明白了那些情歌的意义。 红颜若是只为一段情，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 就到这里，我们把爱藏在这里，时间会把一切洗净，云淡风

Love Y 的迷手，茉莉的爱，美丽展开，所有芬芳挥散出来，走过青春年代，享受自由色彩，抛开一切阻碍，勇敢的爱，美丽散开。简简单单的爱，让我们一起精彩。大大世界，小小的爱已温暖。只要相信，爱是未来。茉莉的爱，美丽展开。享受自由色彩，抛开一切阻碍，勇敢的爱，美丽散开，所有能量释放出来，不要害怕失败，简简单单的爱，让我们一起创造所有的精彩。 全中国强力首播，这是小沈阳为自己主演的电视剧《抓紧时间爱》所演唱的主题曲《爱》，由谭旋作词，向英作曲，描述了当代年轻人对爱情的追求以及对幸福的渴望。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榜上歌手的代表作，陶晶莹新歌《没有你就没有我》是今年中国榜冠军头衔单曲，本周排在第三位。除了古灵精怪之外，陶晶莹有不少的情歌代表作。林秋离曾经用20分钟写出了一首简短的歌词，以走路去纽约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题，包含了爱情、想念，最后点题于沉淀。而陶晶莹则用这样一首歌曲唱出了女人为爱情的义无反顾。 就上那一角，我一天就到，用飞的原因不外乎时间太少，你想拥有我每一秒，你今天就要，我飞的机会太多，有时因为你，有时为自己，飞过好几万里，不觉得那会是距离，突然很想不要飞，想走路去纽约，看看这一路我曾经忽略的一切，走路去纽约也让感情暂时

直给人时尚形象的杜德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 R&B、Soul 等音乐风格建立个人在歌坛地位，后期又主打了劲歌热舞的曲风。杜德伟在节奏上的运用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而对于熟悉他的人来说，让他知名度大增是新世纪之交推出的专辑《九九情人》。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专辑的这样一首主打歌《情人》。本周杜德伟全新专辑同名主打《起来》是排在第13位，王心凌的新歌《爱的重量》排在第15位。靠可爱风树立起鲜明形象的王心凌，早期出道非常顺利，全盛时期一年曾经推出过3张唱片，不过这几年的发展就比较曲折了。不过当然现在她早已经不再纠结转不转型，而是按照个人的喜好来发片。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她的这样一首情歌代表作《当你》。爱你。 如果有一天我回到从前，回到最原始的我，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如果有一天我离你遥远，不能再和你相约，你是否会发觉我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皮草盛宴超低狂欢，西单商场大型皮草展销会，皮衣580元起，貂皮3800元起，全场聚会，低至1折，诚信老店，品质保障，卖皮草别乱跑，西单商场北5楼更可靠。 下载联通手机营业厅，年终大回馈，好礼见面送。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短波槽的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明天转为阴天，同时大气扩散条件逐渐转差。明天白天南部地区有轻度霾，明天夜间大气扩散条件和能见度进一步转差，有轻度到中度霾，外出请您注意健康防护。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五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南部地区有轻度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六度，最小相对湿度25%。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展览讲座方面。百名外国摄影师眼中的北京，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图片展亮相中华世纪坛。拍摄于1999年到2018年北京大街小巷、天上地下的作品，记录了北京这座城市20年来的变化。传统实体图片展示和多媒体图片呈现相结合，是这次展览的展陈特点。其中实体图片展示部分将相近主题的作品组合展出，其中一组图片就展示出来自德、法、美等四个国家的7位摄影师从2003到2015年各自镜头记录的国贸地区的建筑变化。中央美术学院金日龙教授国内首次个人展览日前亮相恭王府，展览展出金日龙教授历年来的艺术创作，从艺术脉络梳理中呈现其作品的平面性思考。这次展览作为其归国后的第一次个人展览，将通过回顾性整理和学术性研究的结合，全新的亮相给国内观众。近日，某输入法品牌媒体在清华大学举办题为《新青年的自恋、自黑与时代语言》讲座，邀请六神磊磊、马家辉、黄吉伟、史航等老中青三代嘉宾同场论道，畅谈2018年的流行语文化。活动现场发布了一年一度的百大热词榜，还盘点了诸多的包括流行语、表情包、缩写词等年度十大。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江映蓉重新定义。新歌二号关喆作者。新歌三号郑钧永不退转。新歌四号黄莺传承之花。新歌五号杨永聪温柔的爆裂的。新歌六号黄龄醉。 月在水中亮，心碎直荡漾。 新歌七号白安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新歌八号江美琪家珍。 后来的我们才懂得把失去当成一种过程。 新歌九号顾峰脱离。 还残留一点希望，像暗夜唯一的光。 新歌十号庄心妍真心。 这一生只为与你相遇，我不怕错过多少风景。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Top 40，第20位王菊 Work for Me。第19位好妹妹乐队我的爱对你说。 我的爱对你说一个故事。 第18位好妹妹乐队日子。 爱你的人儿来了，你爱的人儿走了。 第17位何洁苏醒水仙。 我证明有伤是不回头。 第十六位黄龄钗头凤， 耗尽风华为谁的， 第十五位王心凌爱的重量， 我们总是太晚明白爱情的重量， 第十四位苏诗丁心弦，第十三位杜德伟起来，第十二位林玉群如果重来， 也许会争吵，也许会微笑， 第十一位王铮亮任我， 世上有过为方争夺，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我内战友内比你靠你把友徒比你情爱撒去家子不够努力问你做过多少时间不会停顿了由我出发那刻心放了一天黑一破晓月台上你身影 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小时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榜上歌手代表作，接下来这样一首呢是来自于榜上歌手何洁的来自不同星球。

这是阿令代表作《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阿令和张惠妹有一些相像，同为台湾地区少数民族歌手，都拥有得天独厚的嗓音，中音温暖厚实，高音亮度和力度共存，也不失细腻婉转。试想如果说阿令可以早出道，境遇会不会又是另外一番模样呢？当然靠我是歌手翻身之后，阿令发展的也非常不错。本周段林希和李斯丹妮十二排在第40位。段林希的首张唱片《我们》是当年中国榜的冠军单曲，选秀关注度呢是来得快去也快。那这几年段林希人生是起起落落，最终还是鼓起勇气重回歌坛。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段林希这样一首《我们》。在这里梗话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时间越来越短，越来越快，有疑问，旅途越来越长，越来越远，想安稳，爱让人找到一个永恒。 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推荐 新歌一号江映蓉重新定义。 你想看见奇迹，就让你自律。 新歌二号关喆作者。 他一无所有，但是他富有。 新歌三号郑钧永不退转。新歌四号黄莺传承之花。新歌五号杨永聪温柔的爆裂的。 爱过你